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黄永玉的紫砂壶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黄永玉先生近年创作于江苏宜兴的181件新作。据介绍，这181件新作当中所绘内容主要为143个水浒人物和10几个陪衬人物，另有八仙图、九仰图等小品，图说文字和创作感想。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昨天举办月季文化推广亲子活动，来自本市15个亲子家庭的孩子和家长通过 PPT 图文并茂地了解了月季基本知识，参观月季资源谱，并进行月季杂交授粉的互动体验，让孩子们认识月季、欣赏月季、了解月季园艺培育的过程。坐落于京津冀三地之交的京滨玫瑰庄园正在举办第二届京津冀月季展，市民可以在园区内设置的北京、天津、河北精品4个展园欣赏到200多个品种、10多万株精品月季，展示月季培育的最新成果。为期4天的第21届科博会昨天闭幕，共有20多万人次参加各项活动，其中展览会人气旺盛，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接待观众10多万人次。本届科博会科技合作项目会上，集中签约156.87亿元人民币，70%来自于亦庄。2018年气象科技活动周昨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启动仪式。今年气象科技活动周的主题是科技强国，气象万千。主场活动当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智能网格气象预报平台、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等气象科技产品纷纷亮相，集中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气象科技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2018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460项展示项目精彩纷呈。今年是全国科技周举办的第18年，360度太空球幕电影、载重量1吨的共轴双旋翼无人直升机、胶囊胃镜机器人、 VR 虚拟现实体验滑雪、空间站、战斗机、航母等项目让参观者惊叹。中国旅游日北京市分会场活动近日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北京在2015年到2017年已经改造旅游厕所615座，本市 4A 级景区年内将实现第3卫生间全覆盖，并在各景区增设更多的第3卫生间。昨天是第28次全国助残日，本市第一家残疾人帮扶就业基地昨天在海淀区清河街道直康站揭牌。记者了解到，这种帮扶性就业基地今年全市将建100个，帮助残疾人实现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就业。昨天是第29个全国学生营养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等8家机构联合发布倡议，营养加运动，平衡促健康，关注学龄儿童健康体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仍有小雨或是零星小雨，夜间降雨呢还有所增大，南部地区小到中雨。由于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白天的气温是在17摄氏度左右，体感较凉，请大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同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是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下午好啊，现在呢有的地儿还是小雨不断，所以呢也提醒所有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驾驶啊。今天呢是周一，按照惯例我们依然还是为所有人来解决一下您的家装问题。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今天的固定嘉宾， 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这个好多朋友都说那个小妙手真厉害，就是什么时候听他说有点说不明白，能不能给我们画一小图啊？别着急啊，刚子已经答应了，回来呢免费给大家出图。 啊，你 这是刚子自己说的， 你都想清楚了。 这是我说的，确实真是我说的，真是我说的。 所以呢，现在因为刚子这边确实自己的工作也非常非常忙， 对， 而且呢，我们要把这个好好计划一下，是吧？是一星期出两个呢，还是 一个 月出八个呢？对吧？ 那就相当于一星期俩。 你们就说吧，我就听着。 对对，我们合理安排一下啊。反正我们的节目呢，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的实在。 对， 关键是能帮助到您，我们就觉得很高兴了。 是的， 哎，今天呢，咱们依然要解决大家的问题，大家可以呢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今天四位朋友他们的户型图都已经在咱们的微博上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块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互动。咱们先来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了。这是白雪公主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小矮人太多有点住不下啊，当然也不是这个问题了。白雪公主问了，说我们家的阳台啊是不规则的，就有点斜，我妈每次都说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请教一下咱们的小妙手设计师啊，怎么能改一改呢？回复数字一，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白雪公主他们家的户型了。 好，这个房子的户型啊其实还不错的，只是阳台有点稍微有点奇怪，客厅阳台呢是可以叫做一个梯形。 哎， 就是有一点歪。 对，有一点歪，有一个边是歪的。 是。 然后卧室的话是一个圆形椭圆形的这样一种形状。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遇到的方法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是阳台歪，有的时候是房子歪，有的时候客厅歪，这些我们都遇到过。 是， 对，而且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客户他眼睛不是特别好，然后他买了房子之后，对不起，没说你要说，真的实的一个情况。然后看完之后的时候呢，他就把房子买了，等他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歪得特别严重，真的是一个那个两边都收拢的一个梯形。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买这房子，他说我真没看见，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我们给他解决的其实也还蛮好的，用的方法其实就是其实所有针对于这种情况无外乎就两种。第一种情况就是 障眼法， 要么你就让它全都歪，就让它成为一个平行四边形。我们人在这个空间里边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平行的墙面上对待的，这个其实也会好很多。这是一种可能。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可能的就是给它补缺， 就是说不缺呀，或者说多的你再给它补出来啊，切除掉啊等等，这种都还好了。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客厅阳台，其实就很好解决了，就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因为它是这个一边是倾斜的，那么我们阳台其实很常规的就是放一些养一些花啊、花花草花草啊，这种形式还挺多的，或者是做一些柜子，您完完全全可以从这个地方也做一个一边是直的，然后另外一边是可以是一个长一点短一点的这种形式的一个花架，然后从里边再去做花架，然后有些地方宽一点就放宽一点的花，那个窄一点的时候就放窄一点的这种花，比如像什么多肉啊等等，这种形式就还好了。把我通过一些家具和一些摆设上的一些一些分隔，使我们这个空间看起来相对更规整一些。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类似于比如说它这个外边这个窗户这线是一条斜线，但是它为了把这条斜线修正了，就类似于咱们摆积木，比如说啪插进去一个比如三角形的积木，哎，这样的话在里头你屋里看的话，你整个这个因为有积木的参与，哎，整个的阳台就变成一个长方形，是一个正的了，是这意思吧？ 对，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有些人就说了，我们这个这个花架也到不了顶，因为毕竟还要开窗户还要怎样的，您日后再去做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吊顶，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边会涉及到那个一些吊顶的形式，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像木头的，加点颜色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形式，也给它找一个方正。然后找一个方正之后呢，里边再挂上一个帘子，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我们可以把它的这种不规则的形状就给它修正很多了，就是我们在视线可见的范围内都是一个矩形的，这个时候就方正很多了， 就是视觉上给它做一个改变就可以了， 对、 这样妈妈就不可能说看起来就是歪的，这样怎么看都是正的，虽然它是歪的， 我们看到显眼的明显的所有位置都是正的，这时候就已经解决很大问题了， 对， 而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房子奇形怪状啊，或者是这个非正常这种正常形状的，其实只要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形状，我们心里边都能够有一些接受。你比如说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卧室里面是一个弧形一个圆形，其实我觉得这也没关系。 你说的意思是小时候只要学过几何啊，基本上户型没什么问题这要是谭博士在的话一定会反这样的房子不可以啊这是你看明显缺东西南北角吗 对，今天他没在，然后所有都听我的大家都听好。然后就像这个客厅阳台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这样了，然后而对于卧室阳台来说的话呢，这个椭圆形的户型啊，我觉得椭圆形的阳台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你在这里边的话能够将各个地方都看得那么清楚，采光那么好，视野那么好，这个地方其实挺难得的， 270度。 对、 对，挺难得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不会觉得这个地方会有什么不舒服？ 对，人家说的就是那个阳台，就是缺角，这个阳台 人 家觉得 特好，人家觉得还不错， 很好，我觉得也会很好， 特好。 对，所以说那个卧室阳台给它充分利用一下，把这个地方一定让将它的功能给它完善出来，然后将它这个地方的优势，就是270度的一个旋转一个可视空间，给它用到极致，我觉得就能够大大提升这一块可用的空间。另外呢，将储藏别往这块放，储藏啊、晾晒衣服啊这种实用性的功能都别往这儿放。对，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一块就一定很好了。 但是说到这个呀，我得替谭博士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我去看过一个二手房，那个二手房呢，你看它的楼啊，挺正的，也不斜也不歪的，但是它那户型吧，当时还是获过什么奖的一个户型，可能当时设计师有点天马行空了，他设计的那房子吧，这个比如说一个主卧室啊，一个主卧它朝的是东南，另一个主卧朝的是西北，就是这种就是一看就是歪的。我在里边看他那个床的位置，我就觉得特别别扭，就坐在那个床上就感觉是整个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 有点转， 因为它不正，怎么摆都是不正的，怎么摆都是歪的。我不知道遇到这样的房子，它其实整个室内是方的啊，但是它的整个的屋子的方位不一样，因为你看出去就不是一个正南正北的，就非常之别扭。像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在选房子跟穿衣服是一样的，根据这个房子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我们主人的一些性格， 了。那么您觉得这一些房子可能会让人觉得非常贵，但是其实有一些比较有思想比较前卫的这些年轻人还蛮能够接受这种、对，很能够接受这种、而这种其实好好去做一做之后，它有些时候会比我们常规的规规矩矩的房子要更出彩儿。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房子，如果业主甲方能够接受得了的话，其实我们会给他帮助他开拓一下自己的思维，就是我们房子现在已经不规矩了，对吧？那我们就将它更不规矩。对，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会走一些极端，让它更不规矩，通过一些流线条的一些线性的一些东西给它划分到让人觉得诶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打破了人们常规的这种意义。因为就像我们还又规矩又不那么规矩的时候，就会让人很难受了，就会觉得想往规矩走吧不规矩，说不规矩吧又有点规矩，就是这种基于中间的时候就很难受。所以说我们就会把这个打破掉，我们就让它完完全全不规矩，完完全全通过设计的这种手法呀，体现出这种业主自己的喜好和品味来，这时候也会好很多。 哎，我觉得像设计师啊，他们反而喜欢这种户型。 当然了， 就是他能动的手脚比较多， 是、而且做完了之后才彰显自己那什么呢，对吧？ 对， 因为如果太规矩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中规中矩嘛。 可能软装需要的更多一些，硬装可能不需要改动什么了。 是，对对对对对。其实，但是我是觉得软装硬装应该是同时来去考虑的。 那倒是， 对，前期是后边要放什么，前期要考虑好了，该配灯光、该留电源，所有都走好。 而且现在啊，因为好多知名设计师啊，包括咱们国内的设计师，现在理念也都非常先进了。过去的四平八稳的那种理念啊，慢慢的不能说是被摒弃掉了啊，慢慢的有的人开始跳出这个圈子，设计点不一样的东西。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个东坝那儿有一个楼盘。去看那个楼盘，哎呦，我觉得特好看，特符合年轻人的那种感觉。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说，这是我们知名设计师谁谁谁谁谁给我们设计的，怎么怎么样。别看他这儿多一块那多一块，为的都是您的空间采光。后来我就是他跟我说完之后，我想象了一下，还真是。比如说过去咱们阳台也就是往外面伸一下，他不，他就在前面，我可能伸一个天井出来，虽然是平层啊，但是他伸出一天井出来，你这边就能直接照耀的是不是平的一个从东边来的阳光或者西边来的阳光，而是从上方来的， 又变成有天有地的了。 哎，非常，哎，我看着真的很喜欢，它户型又是很方正，我觉得真是很。 不过哪说哪了，像小胖说他看的那个房子啊，比如说那边屋子朝东南，那边房子朝西北，然后他觉得别扭，是因为他方向感太强。真的， 对对对对，是 对吧？ 说的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傍晚的那嘉宾上菜的那个导演，他就给人起一个外号。因为我们一聊说奶奶饭馆在什么位置啊，比如说是在什么什么地儿的西北角，或者他永远不知道，不知道，他一个北京孩子都说不清楚。所以后来我想这样的房子其实也适合他们。 对，倒不觉得别扭啊。 对呀，都觉得还不错， 总有一类人会喜欢。 哎，好，接下来咱们看第二位朋友啊。第二位朋友呢，其实跟第一位朋友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也是歪，但是呢他这个歪啊好像不太一样。第一位朋友白雪公主，他们这个视觉上就是美观度上可能稍微差点，但是第二位朋友是静夜思，他们家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储物，而且他把这个，因为今天这个照片可能大家看不到，他把他现在的这个厨房的照片发给我了。哎呦，厨房咱们都知道啊，操作空间应该越大越好，但是他们家的这个也是一斜的，所以造成了整个那个操作台啊倍儿小，里边什么也放不了，而且他现在目前的这个地方就是特别杂乱，看着特别的挤，特别不舒服。所以呢静夜思也发来问题了，他说谢谢设计师啊，我们家的房子呢是老房子了，01年的，准备重新要整一整，其他地儿都还行，有就是厨房外边宽里边窄啊，您看看怎么改呢。另外还说让小妙手帮一帮，说其他还有什么需要动的地方吗？我这一块全给它动了。 好，这个问题那个其实会包含了很多层的面。先说那个厨房吧，厨房其实也是一个不规则形状，也是有点奇奇怪怪，但是它和阳台还不一样，因为阳台呢是一个都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空间，感觉呢还是 还很开阔的， 是的， 这第一个。 是的。 第二个，你发现没发现它是一个由小空间变成大空间，就是越来越宽的这样一个感觉。 哦。 而我们现在这个厨房呢，是进去之后先宽，是越来越窄。 对 对, 对。 这种视线是收缩的。 对。 这个时候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了。 就有点开车似的，本来是四车道，开着开着突然变成两车道或一车道了， 堵着了。 嗯。对，这时候就会不舒服。所以说，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进门是在宽的地方，而我们在做厨房里边做橱柜的时候，一定是沿着这个墙面多做一点，但是越到里边越窄，那这个窄的空间呢，做台面呢肯定是做的越来越少 的， 而且冰箱还不好放， 是的， 就会存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厨房的问题说完之后，它沿带着客厅和餐厅的问题同时其实也体现出来了。 哦，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房子里边，我们它这个应该是往正南啊，因为这房子是偏的，我们只能是理解为它正南，或者说是左侧。左侧呢其实是有一个阳台，还有一个进入到卧室里边的一个通道，那么左侧部分其实已经被无形当中被通道的这个作用给它占据了一部分空间。 哦， 啊，而我们厨房的门又在整个的这个客厅区域的偏右侧一点，也就是这一块其实它的动线其实会比较混乱，并不是很完整的。所以说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其实会建议他把厨房门调整一下。 哦， 把厨房门调整到我们靠近左侧 阳台的那个位置， 对，靠近阳台那个位置，而且不要用平开门，用推拉门。 哎， 对，因为平开门的话，向里开向外开可能都不是那么的舒服。 嗯， 还是选择平开门之后，而且一进来之后，第一进去之后的就是一个光亮的。 嗯， 对，进去之后就直接是光亮的，而且里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原厨房门的位置就可以把冰箱很好的放进去，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厨房的台面啊、地柜啊都会做得很多。 嗯， 这时候就好很多了。 对， 而外边，我们说厨房外边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墙，就是在这个动线之外的一个区域里边就会有很完整的墙来放我们的餐桌。 哦， 啊，这个问题其实就可以很好去解决了。 哦，哎，这么改还是挺舒服的。其实就是把这边的厨房照白雪公主他们家的阳台那么改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对。 一进去虽然小，但是您发现哎，别有洞天呢， 是由窄变宽。 没错没错，感觉会舒服，就是整个的那厨房感觉一下豁然开朗了起来。 虽然小一点，但是您别忘了那还有一个窗户，它已经因为光线充足已经弥补了我们进去之后略显得有一点窄的这种感觉。 嗯，好，我们现在正在说的是第二位听众朋友静夜思的他们家的户型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了。那接下来其他的这些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改的吗？ 有很多 啊， 其实 它 不一定是这个房子结构去改啊，我们现在只能说先从这个，因为这个主人啊，这个静夜思提到了一个是01年的房子。 嗯， 像99年呀、00年、01年这个时间段其实正好是一个变革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的下水暖气，下水呢您仔细要关注一下它是否是以前那种铸铁的金属的下水管，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密闭性，因为毕竟到现在为止也十多年，小20年的时间了，所有铁制品它都有可能会有生锈的这种情况。您仔细仔仔细细观察这一块，如果有生锈的仔细去处理一下，然后呢，而且您还要预留着一种准备，就是多少年之后可能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啊，这种主管道就会要更换。 哦， 对，下水的主管道就会要更换，所以说这一点您提前注意一下。别到最后我们所有都已经装完了之后该换主管道了，您再把卫生间再拆掉，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主管道是铁的，我能不能把我这一段给它比如说锯了也好，换了也好，换成现在特好的一个工艺的东西的，是吧？又不漏，又轻省。 可能不行， 是吧？ 可能不行吧。 其实您再想，你换的话只是一段，它一定会有一个接头。等到日后真的换整个的时候，那还麻烦。你同样也要拆管道，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能够保证你在换管道时候别人不用？ 对， 哦，也是哈。 你结了，楼上楼下人就停了。 哦，对，除非你真是顶层，那其实还好一点。 哦， 对，所以说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暖气，我们现在所有的暖，就是那个时候暖气很有可能会是 金属的管的。 对，基本上都是， 基本都是。 对，因为金属管到现在为止，我建议就把它整体全都该换掉了。 嗯， 因为它已经该出问题，都已经到出现问题的时候了。 哦， 这个北京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里边不是单纯的是热水， 嗯， 在热水里边其实加了一定的东西。 对， 嗯， 为了防止， 因为怕有水碱。 嗯， 怕 很多原因，很多原因，就是里边会加了一些东西。那这些的话，其实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水管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侵蚀。所以说，您别看它，即使现在还挺好的，我也建议您一定要把它换掉，换成我们现在这种最新的热熔的这种水管，基本就不会出问题了。在暖气上水下水的这个上边，千万别省钱。对， 嗯， 千万别省钱，一定要用最好的材质。 嗯， 而且电路其实也是一样，01年的房子到现在为止十多年了，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用电设备的这个设计的量和现在为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我们这次装完之后可能还要再使用很长时间，那么这么长时间我们的电线我相信一定是不能够满足它的耐久。 对，水电一定要把这个改造做好。 对， 是吧？好嘞，咱们先连到这儿。一会儿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疗装是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使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未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文广幸运连线，天上掉礼物了，礼品由全包圆装饰提供。 我们来连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喂。 喂，你好，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陈。 陈先生您好，您参与了我们周五的直播互动，被抽中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恭喜您。 谢谢啊，我常听你们节目。 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领取奖品，奖品由全包圆装饰提供。 我想问一下啊，这全包圆999每平米是真的吗？家具真的是实木的吗？真的连灯和窗帘也挂了吗？ 是的，广告里说的并没有夸大其词，您可以打电话领奖品的时候跟工作人员详细咨询，电话是400-606-8866。 好，什么奖品啊？ 每次直播互动的奖品不尽相同，具体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询问工作人员。 自己去取吗？ 如果您没时间可以给您快递，如果您刚好打算装房子，建议您亲自去取，可以实地体验一下全包圆的实景样板间。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再次恭喜您，再见。 详见店内活动。 我姑妈有很多追求者。 打死我都不信，你姑妈有啥魅力？ 有钱。 我信。 男人扮姑妈，他能成功骗过所有人吗？扑朔迷离的海岛财富争夺，三个男人的神奇感情纠葛。5月9日至27日，来海淀剧院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在剧场听摇滚， 特别燃的那种吗？ 对，有人怒刷了13次还是想再看呢。 什么剧啊，这么厉害？ 羞羞的铁拳导演宋阳的代表作之一。 哎呀，快说什么名字，别卖关子，现在就想去。 开心麻花最好玩的爆笑喜剧《老友记》5月30日至6月24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每周二买一赠一，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明，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呦哎呦呦， 这是怎么了？ 真没见过这么耍大牌的，太嚣张了。 哪个明星啊？ 那必然是大牌扎堆的全包圆啊，全市一线大牌环保建材， 999一平米，一架全含的全包圆装饰，这么多大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4606-8866，double 8 circle。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饰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 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0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这个每逢周一呢，我们都来解决一下大家在这一周发来的一些您的家装问题啊。如果当然您有问题的话，几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第一个呢，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官方微博在里边随意哪一条都可以啊。今天的直播帖下边留言或者提问都可以，如果没听节目，我们文字发给您。另外呢，您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邮箱，拼音住在876@163.com 就可以了，这个您随时发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实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今天呢，咱们刚刚解决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都是这个，一个是阳台有点歪，一个是厨房有点歪，我们的小妙手呢都给您解决了啊。刚刚咱们说到了最后一位朋友的，他们家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应该没有了吧。 是这样啊，这个里边从户型，我们刚才从户型上给提出来一些建议，然后呢还从房子的年代提出来一些建议，剩下的话可能真的要是根据这个主人自己，对，根据主人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了。 其实老房改造最重要的就是水电，您把水电做好了就 OK 了。 对， 是吧？ 对 对, 对，这个其他那就这样，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三位朋友的。这个是听众眼镜侠的问题，他说也是老房子啊，准备要重新装修，妙手设计师有什么建议吗？他们家是三口人住，孩子9岁。 看到这户型图之后，我真想跟他说太奢侈了。 对，俩卧室这叫一大， 是这俩卧室加起来就顶我那一室一厅了。 哎呦我的天，真的真厉害啊。这个大家回复数字3啊，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了。一个卧室19.9平米，将近20平米，一个是20.2平米，关键客厅也很大，18.3平米。 但是好像客厅好像它比两个卧室要稍微小一点。 哎，是啊是啊， 而且不足的是它的厨房才4.4平米，卫生间7.8， 对， 好大的卫生间。 就是原来的房子呀，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因为原来那个就注重的就是 大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样大的 啊， 但是厨房和卫生间都偏小。 哎， 但是现在的房子不是了，现在一般比如说客厅啊、比如说卫生间啊，相对都比较大，卧室偏小。 对，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房子，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还是蛮奢侈的，但是位置厨房相对来有点小，4.多平米的一个厨房，真的是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耶。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首先要问到的就是这两间房究竟谁来住，怎么住，这个得关注一下。 那我觉得肯定是卧室 A 是夫妻住，然后对面的 B 应该是孩子住。 哎，对，为什么 吵架了就妈妈找孩子去？ 因为 A 这边的窗户多呀。 这不是我的理由，我就觉得这个家长得从门口看着孩子，不能让他半夜偷偷溜出去。 对，也是啊。 对，这是一回事儿。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我们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如果要有一些大的变动，您真的能够大点的改变的情况下，我其实真的可以给您提一些建议。您可以将进门的 A 真的是当做一个主卧室来使用，里边呢可以给它一分为二，分成了我们的可以有一部分衣帽间，可以有一部分的这个书房啊，或者写字间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就是从这个进入到房间的门的左手边单独立出来一个软性的隔断，一分为二。这个没有窗户那一面的当做一个储藏间，有窗户那一面的当做一个书房、写字间或者什么间都可以。这样一个区分还好了。另外呢，其实我是想给您做一个大的改动，最主要解决就是厨房偏小的问题。 哦、 而且现在孩子已经9岁了，再装完房子可能马上就十多岁了，已经属于大孩子了，所以说也不用太多的关注厨房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危险情况。 嗯， 那么我是希望能够将进门之后，就是我们从入户门啊进来之后，先是进一通道，通道之后这个门就不要了，就进入客厅这门就不要了。同时从卫生间的这个墙啊延伸到我们最左侧，也就是最东墙这儿，给它变这个，将这个现在的客厅变得稍微小一点。我是想把这个地方放作一个卧室，而这个卧室其实也是在整个房子的东南方向，对于孩子的整个的，不管是发育呀、包括像学习呀、包括像哪方面，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观。另外呢，我们就是沿着卫生间的这堵墙，然后和我们卧室 A 的床头的这堵墙之外的部分，我们都给它做成一个大的大开间，将它客厅、餐厅、厨房都变成一个大的空间里边去。这时候你这个空间用起来一定会极其的舒服的。 哎，不错， 是把卧室 A 直接改成客厅了？ 不，卧室 B 卧室 B 改成客厅， 卧室 B 加上一个过道的宽度 哦， 然后再加上一个厨房的尺寸，这时候我们将这一个大的空间变成了客厅、餐厅、厨房， 明白， 在这个大的空间里边再去细细的规划，我相信这时候的厨房、餐厅、客厅，都一定会很舒服。 明白了，哎，最开始我拿这个户型图啊。我的改法可能跟这个 缸子不太一样， 缸子不太一样、我这个可能改动更大一些。我说您直接就把门口的这卧室 A 啊，不知道这个过道的承重墙啊是不是承重的，如果不是承重墙的话打了，把现在的卧室 A 直接改成客厅，这样从动线上来讲的话，客厅加上餐厅离厨房相对也近。如果餐厅和目前卧室 A 的中间隔的这道墙里边没有什么风道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估计可能是在这儿啊。当然如果没有更好，您直接做一推拉门，这样的话从厨房出来就是目前你们家最大平米数的20.2平米的一个 客厅， 把里边目前的客厅和卧室 B 改成卧室 A 和卧室 B， 这样的话呢等于把隐私的空间放在了里边，这样的话您甭管是去卫生间也好，去厨房也好，相对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一进去都是客厅，这个倒蛮符合现在的一些房子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您也可以这么改。而且呢卧室 A 两个大窗户是吧，你弄那个客厅也倍儿爽，是不是？我是不 是挺好？这方 我是不是也快成小妙手？ 你觉得下设计师这个思路， 那个下功挺好。 是下功夫了，是吧？ 就是门口不太好看，儿子出去。 哎，好嘞啊！这是这个眼镜侠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咱们听众啊。 这个名字不太好念，咱就不念了啊。他说这个我呀，最近一直在看房，目前觉得这一套还不错，老几位觉得怎么样呢？另外他看的这个呢是万象新天这个小区，说这个小区怎么样啊？这样这个先让那个 刚子来先说这户型， 户型怎么样？ 行，那个这个户型从窗户的角度来说还真挺好的，它是北边、西边、南边全都有窗户，而且的话呢，我发现南边的窗户特别大，西边窗户特别多，北边窗户特别好， 对，特好，我就喜欢这种窗户多的，一点隐私感都没有， 三面窗，而且卫生间也带窗。 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真好，真棒，真棒。 对，那个说完好的话，其实这个房子里边确实是有一些它的不足位， 有吗？ 当然会有了。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厨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用，但是可以改，这个倒关系不大。而我们现在不好改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里边浪费地方相对来说有点多。你比如像门厅的区域，还有我们客厅和餐厅之间的区域，还是相对来说我认为是有点浪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客厅，其实你去看，只有一面是完整的墙，而这一面完整的墙通常情况下是给客厅沙发的。 是的。 那么我们的常规意义上的电视好像， 电视放哪儿呢？ 对，好像没地儿放。 哎， 架上那个幕布似的。 对，那个这个我觉得就完全可以用另外的一些非传统的方式来去做啊，因为房子的结构是非传统的，你也可以采用非传统的形式去做，这个地方一定会很出彩，因为光线十足，空间还够。所以说这个你别太担心这个问题，好好去做一做应该还行的。而且另外呢，这个房子您看进来之后，右手边全都是握手，左手边全都是公共区域，那么动静区分还是很明显的。 对， 这个我觉得也还行，也还不错。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看，要是谭博士在的话，就说这个房子吧，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它的那个卫生间呢，有可能是在您整个房间的正中间。 对， 这样不太好。 对，这个卫生间确确实实在房子的正中间，但是很方便嘛，对吧？你从客厅去，从卧室去，从哪儿去都方便。挺好的。 对，反正就我来看的话，卫生间确实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啊刚子说的那个，您这个客厅如果放在这儿的话，真的不知道这电视放在哪儿，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个还真是。但是不过现在说句实话，电视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不是必需品了， 就是越来越忽略掉它的那种功能性了， 它就是个摆设了。 如果是年轻人，您就我觉得这个户型没问题，多棒啊！就尤其是喜欢那种大通透的感觉。 对， 刚才刚子说了，说门厅这个空间有点浪费，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是两种感觉啊。我就喜欢是走哪儿都大大的，尤其是公共活动区域，尤其他的客厅也好，餐厅也好，加上门厅这块多大地儿。但睡觉的其实你给他的空间并不多，我觉得够了，摆张床就可以了。您可以在这个有限的客厅空间里边把您的这些储物功能全部做齐了，剩下的这个睡觉的地儿呢，有一个比如说主卧，现在卧室 A 的 14.3 平的这点座椅，这儿本身有一个储物间，是吧？如果够的话，把储物功能也能够进一步的解决。这个房子唯一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最开始我拿到的一个是电视没地儿摆，另外一个就是储物空间往哪儿做，全是玻璃，这怎么整？ 没事儿，这个其实我觉得您可以完完全全很豪气的说一句，我们家地儿大。 地儿大。 对，我不怕浪费，我们家房子多，不怕没有储藏空间。包括像客厅的地方没关系，电视没地儿放，我们放投影，投影没地儿放的话，我们西侧还有一点墙，我们在那儿也行。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换个角度来分析的。如果您真的是喜欢这个房子的话，因为它毕竟真的是有它自身的优点在这摆着。 对， 说到这儿了，咱们聊一个问题啊，就是就它这个户型，如果我们家地儿其实哪哪都挺大的，但是吧，每一块我可能装修的也挺棒的，但是我这储物空间呀，因为毕竟我还是得储物啊，尤其我三个卧室，我可能平时四口人甚至六口人我住，我储物空间还是需要挺大的。 我这个储物空间在卧室这么小的情况下，公共空间如此大的情况下，我的储物空间如何安排呢？ 嗯，这个要分情况了。我们的储物其实大概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个人隐私类的，另外还有一个公共用品类的。 哎， 家里边的收纳其实是有专门的收纳规矩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往哪儿放，该往哪儿找，就是很清楚的就知道，这样养成一种习惯。 嗯， 所以说私密的地方就往私密的地方放，公共的比如像药片啊、针头、线脑啊这些，你就往公共地方去找。这么的大的地方，随便去从哪儿做个柜、做个储藏，都是能够做得下的。 嗯， 可以给它取，就是补缺，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比较宽的时候，我们给它做的稍微窄一点，做的别那么宽，别那么豪气，加出来一点的话，这个尺寸就全都出来了。 嗯， 所以说只要地儿大，别担心没地儿放，一定能放得下。 但是我你说的这个我明白啊，不过你看看它的卧室 B 和 C。 嗯。 本身不大，真的不大，十平米左右的一卧室。您如果竖一个外边买的那柜子，基本上您的床要买个一米八两米的床， 进门就是床。 太挤了，太挤了。 不是这样，那个我们的房跟那个床的大小、家具的大小要根据这个卧室空间来去调配的。你比如像8.5平米的话，这三居室通常居住是什么居住呢？两口人、两个孩子，这是一种可能，或者两个夫妻双方一个孩子或者在家老人，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会把这个小房间用作一个需要储藏空间并不是那么的强的一个使用，比如说一个几岁的孩子在里边用，他对于储藏空间其实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嗯， 对，我觉得这其实还好吧。而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11.几平方米的这个，有一它其实不是11.1平米，它是被我们这个卧室 A 的储藏间占据了一部分。 哦，是 啊，我们要是把这个储藏间给占掉的话，或者给它取消掉的话，那么纳入到卧室 B 里边， 13平了。 哎，对，就那不就是它的面积了吗？对吧？ 哦， 而且还要考虑，根据家里边的情况，是否真的需要双卫生间。这个也是您自己来决定的，因为毕竟离得都这么近。 哦、嗯 啊，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双卫生间的话，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那个我们的主卫生间 对改成一个更衣间， 变成衣帽间、更衣间，或者里边只留一个马桶也行。别认为更衣间里边放不了马桶 啊，也是哈。 当然，为什么不能放？当然可以了，又没有潮气，又没有水气。 您这个思路还是很新的， 嗯、换鞋凳也省了是吧？ 各种形式都还好。 哦、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嗯、啊！行好，总之来说，您这个户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嗯， 非常非常之不错的。另外呢，说问到了万象新天这个小区怎么样？其实因为万象新天是在长营那个附近嘛， 嗯、 它的购物也好啊、嗯，医疗也好，相对配套设施非常非常的完善， 路也不错， 对， 而且两。头把着地铁， 对， 那边是6号线，这边是那个京东快速，这边 是八通线， 是， 对，还不错。 而且相对于这个小区也是比较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是您现在买到的这个房子，应该也是满五了，唯不唯一不太清楚啊，但至少应该是满五了。所以如果价格合适啊，您就拿下吧。啊，前两天我还看这个小区，我记得价格是7多还是6多一点，我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是大的话，可以稍往下砍一砍啊。好嘞，今天呢，咱们关于几位朋友的问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在每天帮助大家来解决实际的一些您的住房啊、装修啊等等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几种这个联络方式上来给我们提出来。第一种呢，是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呢发邮件给我们，这个拼音住在876@163.com， 或者在我们的直播时段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小妙手刚才，谢谢。 一个月8个户型， 嗯，好，嗯， 努力哦。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四九城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